鉴于中国的经济实力，组建针对中国的国际联盟难度很大。世界卫生组织说，全球要学习怎样与新型冠状病毒共存。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各地民众必须在保护自己和他人的同时，学习与新型冠状病毒共存，并且采取适当措施继续生活。谭德赛又警告年轻人不要掉以轻心和低估疫情。他形容年轻人不是无敌，同样会受到感染，同样在染病之后有死亡风险，亦都同样有机会传染他人。因此必须同其他年龄层的人一样，采取相同保护措施。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75， 日元 104.6， 瑞士法郎 0.908， 加元 1.342， 人民币 7.01， 英镑对美元 1.312， 欧元对美元 1.188， 澳元对美元 0.72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7。 日经平均指数报22,228点，是跌11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5.9美元，卖出1,956.79美元。天气方面，位于南海中北部的季风低压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朝早大屿山和港岛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风势颇大，海面有涌浪，亦都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早上9:45，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钻石山港铁站对出啦，路面有障碍物，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钻石山港铁站一段咧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都车多，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挤塞，龙尾在富泰村。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我们在乎你，全家同心，暑假抗疫。 女啊，成日对住电脑挂住打机，居然坏晒啦你！ 吓、啊，我用电脑上堂啫。 上堂又点啊？用电子产品用得耐就要唞噶啦，唔信你试下放低部机。 系、啊，成个人都精神晒，对眼仲精灵咗添。 睇嚟真系要好好分配用电子产品嘅时间啊！多谢爸爸妈妈。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同心，暑假抗疫，我们在乎你。 我是 Barbie 林慧，朝头早呢，如果我可以听到孙燕姿的完美的一天呢，我就觉得充满正能量㗎啦。因为呢首歌第一句就已经话啦，我要一所大房子。如果你想住大屋嘅，点可以唔努力啲工作啊？各位打工仔共勉之啦。 我有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啊！八点零九分咯，直播室入边咧有阿 O 同埋小白，小白早晨， 早晨啊 O， 系早晨早晨，咁我哋仲要请埋 Barbie 林慧出嚟啦，头先话要有一间 大房子 啊， 我都想住大屋啊 ，Barbie 早晨啊， 喂早晨啊 O 同埋小白吓、啊，我谂个个都想住大屋嘅， 梗系啦， 系啊，喂喂， 有咩办法咧嗬？ 系啦，咁啊，努力啲咯， 努力啲， 努力啲咯，咁如果你觉得喂已经努力咗咯，再努力啲咯，咁啊同同心抗。亦一样啦，咁啊，你已经做得好好咯，再做得好啲咯，咁样咁啊，唯有都系呢段时间咧，尽力咁样啊，踢走呢、這个病菌咁样啦。咁啊，问下 Barbie 先嗱、我自己咧翻嚟电台嘅过程之中咧，都几大雨吓，而且咧今日咧啲风势咧都几澎湃下，咁啊有啲撇雨 feel 咁样啦。咁啊，问下 Barbie， 你而家身处嘅地区咧，天气究竟系点呢？ 我而家身处嘅地区咧，嗱，我就喺新界区嘅。咁啊，我好彩咧就喺室内啦，因为我见到室外咧就相当之大风啊。 哦，系啊。 所以咧，其实咧观察到啲人咧行过嘅时候咧都几狼狈，因为头先都落过一阵雨啊，都几密雨下嘅。咁、但系而家咧就好彩已经变成咗毛毛雨啦。不过呢个毛毛雨之中咧，当佢咁大风咧，其实咧如果你要担遮咧，我头先见到啲女士咧都几烦啊，又要揿住条裙。又要担住把遮， 哇！又要惊把遮反， 系啊， 系、就是、啊，都唔知道顾得边样咁咯， 系啊，上即系、啊就是、上下都要俾心机睇实咁样， 上下都要揿住、 啊啊。喂，所以如果可以都着下裤好啲，可能今日会唔会系咁咧？未出门口嘅朋友仔有啲少少嘅温馨提示，可能呢个都帮到手。 其实系嘅、其实落雨咧，特别对于女士嚟讲咧，着裙嗱，如果你着啲贴身啲嘅裙都仲好啲、但如果你都着啲长裙咧，即系平时嗰啲咧随风飘飘嗰啲，就比较麻烦啲啦。 特别系落雨嘅日子啦，咁啊可以提醒一下咧，收音机旁边咧准备翻工嘅你啦。咁啊，详细嘅天气交俾小白读一读先啦。 系啊，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啊，间中咧都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嘅。咁啊，最高嘅气温咧会到30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离岸，以及咧高地吹强风嘅吓。啊，展望啊，未来几日咧风势都系颇大嘅，海面亦都有涌浪，亦都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而家咧都有啲警告生效紧啊，嗱，雷暴警告咧就生效至到去到朝早嘅9:45啦。 系 强烈季候风信号咧，啊，唔怪之咧，芭比嗰度睇落去咁大风啦。 系 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系生效噶吓。而家系27度，相对湿度90%嘅。 系咁啊，除咗留意天气嘅变化啦，都系嗰句啦。啊，通常彭爷咧喺呢个时间咧都会讲下通胜嘅。咁啊，我哋今日都一齐睇下通胜啦。咁啊， 有咩啱做 啊？今日咧系通胜旧历啊吓，农历啦，6月11日。咁啊，適宜咩咧？適宜入宅啊，安藏，仲有祈福啊，开市交易納捐咧。都啱做喎、 咦，咁真系星期五，大家可唔可以收翻个美丑、 都 几 好喎、 啊。系啊，我又收翻个美，攞翻个美彩系咪 啊？系咯， 啊，睇下可唔可以升下市咁样。咁啊，讲埋忌先啊，忌咩咧？啊，今日咧就忌嫁娶啦，同埋破土，以至咧啊，自产即系买楼，今日都系根据通胜咁样讲咧，都系忌忌地嘅。咁啊，呢啲传统智慧，大家当然可以参详下啦，系咪？ 参考下睇下入边有冇啲玄机啦 吓。系啦，咁样啊吓，咁但系今日都要留意天气嘅变化吓。因为咧，之前咧都有十几日好天啦，咁今日咧， 之前嗰十几日唔单止好添啊， 晒啊，系嘛， 晒得滞啊， 系啊， 咁可以俾大家留喺屋企啊，如果 work from home 嘅话咧，俾自己嘅肌肤回一回气啊，咁样吓，咁啊，有时间即系喺 weekend 嘅时间唔好走嚟走去啦，可能咧即系敷下 mask 啦，喺屋企系啦，咁啊煲下剧啦，或者听下收音机啦，可能系你咧一啲娱乐嘅选择。咁啊，同 Barbie 讲住咁多先啦，好唔好啊？ 好， 唔该晒你，转个头再见， 转头再见。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星期五的早上的晨光财经第一线8:14啦，咁直播室入面咧有阿 O 同埋小白喺度嘅， 系早晨啊！ 星期五咧，当然要请嚟咧我哋嘅财金达人啦，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阿黄德基 Dick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小朋友，哦，哇，唔敢当，系你哋好朋友咁解啫， 系啊，都真系噶，有好多唔同嘅分析啊， 唔系你都好多金句，我听落去都津津有味啊， 啲金句通常系歌词嚟噶，咁样啊，咁啊，有机会啊，等疫情开放缓嘅时候，我哋真系唱下 K 仲好啦，真系唱下歌啊， 真系希望啦，希望快啲可以做到呢样嘢啦， 系啦，咁啊，睇到琴日咧，港股都阴晴不定啊，吓，咁啊，早市系升嘅，咁啊，期指结算之后咧，咁啊，恒指反复啊，美市咧要。低走啦，咁啊跌啦172点啦，咁啊今日个市况方面系咪都会差少少咧？因为个市场气氛定还是外围因素？交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一下，唔该你。 好，咁啊过去两三个星期咧，我谂喺即系晨光呢个时段咧，我嘅言论对于后市嘅睇法咧，都系审慎中带些微嘅悲观嘅。咁都离唔开嗰几样因素嘅啫。第一就系话。實際上都會見到所謂的中美的貿易關係就不是中美的貿易關係，是中美的關係，那越來越惡劣，那不多不少都會影響到市場氣氛，這個是其一啦。第二呢就是說即係疫症嘅因素，咁呢個就大家都知㗎啦嚇，表過不提啦。咁但係第三咧，亦都係建基於業績嘅預期啦嚇，尤其是對於美國啲業績咧，真係麻麻地，哇！見到佢哋嗰個即係經濟增長嘅表現之差劣咧，係真係前所未見嘅。咁亦都反映咗我諗即係最初即係大家都唔相信嘅一個情況，就話。知識曲線逆向就經濟衰退又冇咁準啦，就係、是、咁準，即係過嗰幾十年都冇一次錯。咁、當然即係喺而家呢一刻，講到即係中美嘅關係咧，咁當然中方都釋出善意嘅，尤其是崔天海啦，即係大使啦，咁都係有一啲比較係即係温。即係打少少温情牌嘅，即係已經係講翻尼克遜總統訪華，即係講翻呢啲嘢， 温和啲啦，或者叫你啊那動人時光啊，我哋回看一下舊時個時光幾美好㗎，有冇興趣好似以前咁咧？咁樣係咪啊？ 係啦，但最衰就係流行曲嘅歌詞咧，就係話最動人時光不用常回看。 哎呀， 即係咧呢個咧就當然唔係話我哋想見到啦，亦都唔係中方嘅立場啦。但係美國咧就越嚟越強硬。你睇下蓬佩奧講嗰啲言論咧，即係好似係要真係難聽啲講啊，好似唔係你死我亡嗰種咁嘅狀態嘅。咁當然好明顯政治就已經係一個好即係。政治嘅情況啦，已經好似即係冇嘢傾咁樣嘅，去到地步係咁。你話有啲咩目的咧？真係唔知道。不過特朗普美國總統啊，得一個目的，佢就係要贏。咁而家覺得可能即係感覺到嘢矮矮地喎，咁就已經係用到一招，其實佢自己都唔知道知唔知啦。因為我真係懷疑佢唔知啊。美國嘅憲法唔容許佢咁做嘅一個講法就話。佢都話：喂，不如推遲少少個選舉咯，咁樣啦。當然啦，嚇，喺美國憲法唔容許嘅情況之下，連共和黨都唔幫佢啦，嚇，自己人都唔幫佢。咁即係你話有冇道理咧？咁你話疫情而家咁嚴峻，咁但係美國嘅憲法係唔容許美國總統咁做啦，嚇。無論如何，咁其實呢一個咁樣嘅言論咧，即係喺佢喺 Twitter 都咁講咧，係著實係令到個美股琴日係相當地震盪嘅，因為見得到即使咧。其實道指最多跌成500点，咁你話最尾收窄翻個跌幅，咁Nasdaq 即係相關一啲即係重磅嘅所謂科技類股份又反而仲有得升，咁所以亦都見到 Nasdaq 係唔跌嘅嚇，咁另外兩大指數 S&P 都要跌，咁唔係跌好多咯，咁反而咧就係叫做係外圍美股都即係。跌完之後彈完，亦都又再跌過啊！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港股都係啦，未必話有個好大跌幅嘅。咁亦都我仍然都會覺得啊 ，A 股可能會略為比起港股表現會好嘅。咁建基於咧就係、即係始終從經濟數據角度去睇，而家即係幾明顯㗎啦。即係尤其是如果你係中美要俾啲經濟數據咧，美國就好差嘅。 咁但係因為中國已經開始重啟經濟啦，咁其實六月份啲數據都係唔係太曳嘅，有爭啲啲幾顯著改善嘅。咁所以咧，我都會相信，即係呢個因素會係令到 A 股會做得翻好啲。咁但係亦都見到咧，譬如話我哋香港股市，即係都一如我過去嗰兩三個星期，即係兩個星期分析啦。咁真係昙花一現啊！好多啲股份都係真係喺咁啱，譬如話由恒生指數公司港科技股指數啊，嗰一下跟住即係衝高曬之後咧，都普遍都係有所回落，咁有啲淨打回原形嘅，譬如你睇翻啲中資金融股啦，你又睇啲內銀啊、內險，你睇翻建行啦，即係都幾大國有行最好啦，咁佢都係升完唔招，跟住就慢慢回翻 上，翻落去好似樓梯級咁樣，只夠三嚿係嘛？嗯， 係啊 ，exactly， 直情就係好有而家形容嘅狀態，佢睇個走勢圖嘅話，咁所以都反映得到其實市場就唔係話真係太過有信心咯嚇。 系咁啊！头先咧就讲咗啲美股啦，喂，辣尾都讲少少啊。其实咧，即系嗰几大咧科技巨企出啲业绩咧，哇，估佢唔到，以为哇又疫症又即系冇得出街又禁足令。美国方面啊，讲紧喂经济数据又未必好咁啊，点不知咧几间公司出嚟条数咧靓得几好，几令人刮目相看。咁譬如讲紧苹果公司啦，咁啊股价首次咧突破咗$400。美金咁样，咁另外 Facebook 咧上季收入增加咗11%啊，咁啊股价咧盘后咧都急升，咁啊亚马逊啊仲犀利，上季个盈利咧利润系利润急升咗89%咁样，哇呢啲全部都系估唔到疫症啦，就令到佢哋反而仲有得发挥得多啲，咁啊有啲朋友都投资美股啦，咁啊关于呢三只股份啊 ，Dicky 你点睇啊？ 嗱，當然我都係對於佢哋嘅業績表現係充滿信心嘅。向來我都係對於呢個行業特別睇好。咁亦都印證咗一個客觀嘅事實，就係話真係當疫症蔓延嘅時候咧，新經濟行業受到嘅衝擊係少不特止咧，反而佢哋有某一啲環節上高仲係受惠嘅。咁頭先歐都講咗啦，好幾間嘅公司，咁其實唔止添啦，譬如話你就算講做晶片講啊 Qualcomm， 咁佢其實個業績就以至到佢嚟緊對於佢哋嘅預期都唔係話差嘅，都係比預期好嘅。咁即係個股價又係好顯著升，但係啲傳統經濟譬如 Exxon Mobil 啲油公司呢就唔得啦，個股價勁跌啦咁。咁啊點講都好啦，喺而家呢刻呢亦都見得到企業嘅盈利表現呢有少少兩極化嘅，即係傳統經濟又或者調翻轉講，真係嗰啲疫情受惠行業咧，即係話旅遊藥啊，到一啲個人護理用品啊，以至到互聯網服務啊，不論你話係電子商貿又好，又或者係雲端嘅服務也好，大數據都好，甚至乎再講落去就去到即係同所有互聯網生活息息相關，只要你唔使出街都幫襯到佢嗰啲嘅行業咧，嗰啲嘅服務咧，嗰啲公司咧，咁佢哋嘅業績表現咧，普遍嚟講都係比起傳統舊經濟股份好得多。咁呢個係全世界大趨勢，咁所以都幾兩極化嘅。如果你話見到過去嗰即係幾個交易日咧，美國股市咧，傳統經濟嘅行業嘅股價表現咧，係真係遠遠差過。依一啲頭先提及過嘅相對地叫做新經濟，雖然你可能話哇蘋果都叫新賣硬件嘅啫嘛，咁樣當然佢亦都有服務賣係咪？咁即係都係嗰句啦，我都好信啊股神巴菲特嘅，即係佢啊 Warren Buffett 嚇呢一個巴棍即係 Berkshire Hathaway 最重倉嘅股份做嘅蘋果公司，仲要過去嗰幾年都係，咁佢老人家真係。廖氏就真係愚神嚟嘅， 係厲害厲害。咁啊，轉個角度咧，講埋咧一啲回 A 嘅概念股喎，咁樣咁啊，睇到康熙諾三日咧累升咗兩成啦。咁啊，另外其實仲有幾隻股份咧，都有一啲翻 A 股啊，回 A 嘅計劃。咁啊，唔係 A 計劃啊，係回 A 計劃啊嚇。咁啊，包括有吉利啦、石藥啦、東風啦、石四藥啦等等等等嘅。咁啊，係咪時候可以部署一下頭先啱啱講話喂有 planning 有計劃嘅一啲公司咧 ？Dicky 你又點睇咧？ 嗱，我都覺得可以嘅，即係如果你話要大家喂短炒喎，揾啲投資主題喎，咁呢個梗係主題啦。咁啊得兩樣嘅啫，一就係嗰啲即係頭先阿歐就講咗啦，就係話 在香港上市，但是有回 A， 即是说在内地 A 股，特别是科创板上市的股份，因为大家都知道很亢奋，你看看中心就知道了，内地投资者愿意给一个极高，高到真的完全真心讲是完全不合逻辑的一个估值，那怎么说都好，一定是水涨船高，咁所以呢就是一定是大炒特炒噶啦。不过嗰个炒法呢亦都似我过去嘅分析同预期，就係话呢你唔好等到佢上市嗰日諗住仲可以放多转烟花啊，其实见好就要收啦，分分钟佢上市前就好走啦。咁亦都印证咗我係啱啦，因为 上次中心都係咁嘅，因为 係啦，即係中心呢由高位最多冇咗一半，係一半喎，喺香港 H 股市值同埋佢嘅股价啦，当然啦。咁我諗其他嗰啲都会係。所以呢阿 O 又讲到重点时间啦，就係话你而家听到佢嘢嘢指纹楼梯响喎。 其实我冇讲係你讲。 嗱呢段时间呢就係、是、我会认为係最理想嘅时间，因为永远呢即係股票市场同一对情侣冇分别嘅。係处于相识啊邂逅啊希冀盼望嗰啲時間咧， 係甜蜜嘅， 係表現係最好嘅股價。到已經係即係見曬真章啊，談婚論嫁，甚至乎即係因為咁而有拗撬，咁咧嗰段時間股價麻麻地，咁所以到真係上市嗰日啊，哇就掉翻轉頭行，即係大家有呢個咁嘅心理準備咧，咁我都會覺得而家係可以睺下嘅，尤其是你覺得耶啱啱講咗呢個話題，咁可能個升勢仲會多啲添，咁當然譬如吉利咁講咗好耐啦，咁亦都有好多都已經係即係大家都聽到好耐，指紋樓梯響咗好一段時間，咁呢一啲可能即係嗰個短期炒作個風氣呢又可能會略為收斂啲囉。 咁散股民呢就可以參考啦。今個早上呢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啦。 Dick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 我冇持有嘅，多謝歐同小白。 好，唔該曬。咁啊， 即期愉快各位。 係啦，身體健康最緊要，百毒不侵啊，同埋個個有飯開。好，唔該曬，即期。 一定啊，食幾個月。 再講， 拜拜。 二台通识六十秒。 由于疫情关系，好多上班族都会选择带饭翻工噶。但系如果处理不当，有机会引致食物中毒噶噃。食物安全中心就提醒，如果要将呢个热食留翻第二日食咧，就应该先将食物放入餐盒，然后尽快摊冻食物，然后再储存喺雪柜啊。而当要带饭盒翻公司嘅时候咧，最好将佢放喺有冰垫嘅保温袋里面。翻到公司就要即刻将饭盒放入摄氏四度或者以下嘅雪柜储存。食之前一定要将食物彻底翻热，直至到滚烫为止啊！而在中途攪拌一下，能够令到食物受熱更加均匀。翻熱后的食物如果食不晒，都不应该再冷却和储存的吧。 声音演绎彭嘉宾。 二台通识六十秒。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早晨，早晨，八点廿七分，小白，我哋梗系要同阿彭爷问个安先啦。 梗系啦， 彭爷， 早晨啦，彭爷， 早晨啦，小白， 系啊， 仲有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即系哇，即系好似好耐都唔喺度咧，大家咧打个招呼咁样。 系啊，周身唔聚财啊。 就嚟八点半啦吓，八点半前我都要量一量声先。 梗系要啦。 早晨咧，我系彭仔程振鹏。咁今朝边位有嘢同我分享啊？ 我有嘢同阿彭爷爷去分享一下。系 啊， 我系阿 O， 系啦咁样。咁喂，彭爷先问一下你嗰边天气系咪都系麻麻地啊？啲声嘅天气。 我嗰边嘅天气咪又系香港。 系啊系啊，你唔系啊，即系你 讲到讲 系啊，唔系因为我头先听到咧好大嘅雷。雨声啊！我睇下你嗰边稳唔稳妥啊？啲天气 冇喎。咁啊，听唔到有雷声喎。 哦，咁啊， 可能迟下杀到埋嚟都未定啊。 唔会噶，可能净系喺我头壳顶打落嚟嘅嗰啲旱天雷。 不过咧，就天色咧都系即系乌云一片咁样噶啦， 系啦， 阴阴咁样啦。 咁啊，要话俾彭爷爷 俾我听咩？ 唔系，我系想讲咧，八月二号知唔知乜嘢日子啊？你都听咗好几年噶啦，呢个日系啦，星期日嚟嘅。 星期日。 系啦，究竟系咩日呢？哦，原来呢一日就系全民运动日、 哦。 哦，系啦，咁啊， 唔可以咩？ 系咯，点运动啊？ 就 系、 是、想同大家讲， 愿闻其详。 唔可以啦，其实康文署咧已经宣布咗咧，将咧届时原先开放嘅一啲康乐设施咧，提供俾市民免费使用嘅话咧，咁啊，冇得啦，冇得提供啦。咁、哦、啊，以往咧八月二号咧就会俾大家啊免费游下水啊，免费打下壁球啊，踢下波啊，等等等等啦、啊。咁但系因为疫情的缘故全民运动日都要取消了，但是康文署方面都很好，他们制作了一系列的这个网上资源的短片给大家留在家里做运动，全部的片 都是那些片做运动， 是的，他那些片不是旧片重温来的，他为了这一天去新拍的，是的、嗯、可能很多在家裡做的帶氧運動或者一些親子的、一家人可以做的一些運動，你跟著個視頻、嗯、康文署製作的視頻當然是免費啦，讓你呢一路跟著喐下、在家裡都可以響應一下這一天全民運動日，這樣就好啦、嗯啊、 那又或者將個全民運動日壓後遲些 之 後 補辦 你又再補一日呢， 是啊，這樣都可以的，麻煩彭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昨日下午改变食肆全日禁堂食的决定，宣布餐饮业今日起可以恢复朝五晚六的日间堂食，但是限制最多一台两人，入座人数最多是座位数目的一半，餐台之间最少要有 1.5 米距离或者设置隔板，措施生效至到下个星期二。另外，本港昨日新增14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45宗属于本地个案，两个数字都创新高。累计3151宗确诊个案，初步确诊个案大约有73宗。再多一人死于新型肺炎，是一名80岁确诊者，至今共25人去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在应对中国的问题上，形势正在转变，强调国际社会支持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但是就说对于支持北京方面在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的国家数量感到不安。蓬佩奥出席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听证会，有议员指出，在蓬佩奥任内，美国在世界舞台上连番遭遇挫败，将筹码和影响力拱手让给美国宣称的对手。蓬佩奥回应的时候举例，美国敦促其他国家不要采用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的网络设备，其他国家都支持美方有关倡议。他说，美方强而有力的外交引领国际社会意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威胁，但是承认鉴于中国的经济实力，组建针对中国的国际联盟难度很大。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推迟原定今年11月的总统大选，引发外界批评，认为他希望拖延时间，等待民望反弹，争取连任。当地舆论认为新型肺炎疫情在美国失控，经济急速下滑，特朗普民望落后很大机会代表民主党出选总统的前副总统拜登达到双位数百分点，特朗普无法接受连任失败。拜登早在今年四月已经预期特朗普会寻找借口延迟大选。报道说，根据美国宪法，除非国会通过法案更改大选时间，否则特朗普本人或者各州州长无权更改大选日期。澳洲总理莫里森说，有信心悉尼的新型肺炎疫情会受控，但是承认墨尔本确诊个案激增，遏止疫情方面仍然是一个挑战。墨尔本所在的维多利亚州仍然处于封锁状态，昨日单日录得破纪录的723人确诊。澳洲传媒报道，当地今日亦都新增超过600人感染。 莫里森敦促当地的穆斯林在庆祝星期五开始的节日期间避免举行大型聚会，要切实考虑健康问题。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75， 日元 104.57， 瑞士法郎 0.908， 加元 1.343， 人民币 7.01， 英镑对美元 1.312， 欧元对美元 1.187， 澳元对美元 0.7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69。 日经平均指数报 22,088 点，跌25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9.5美元，卖出1960.25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风势颇大，海面有涌浪，亦都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9:45，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在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一段就车多，龙尾在常宜道桥底。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进景园。另外由于强风关系，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的最高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降到每小时50公里，大家揸车经过要小心。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姓黄嘅，我成日喺美孚见到啲医护咧，就搭小巴上马加烈嘅。我就想同佢哋讲句啊，加油啊 ，We shall overcome 啊，同2003年一样。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平时总是有很多时候要给钱、收钱、给家用、买嘢、食饭夹钱，怎样可以过数方便啲呢？金管局推出了转数快，全新系统助你经不同银行或者电子钱包跨行即时过数，随时随地一个手机号码就收到钱。你都快啲透过银行或者电子钱包登记用手机号码收钱啦！ 大家好，我是阿 Sa 蔡卓妍。香港是我成长的地方，无论我的好朋友、我的家庭、我的事业，就算开心或者不开心，都是同这个地方一起成长，所以我真的很爱我的家的。听着星期一至五下午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肖 B、 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国安法十问， 国安法定明，特定情况下案件聆讯可不设陪审团。这个做法和基本法第86条指，原在香港实行的陪审制度原则予以保留，是否相符呢？港大法律学院教授、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陈宏毅： 基本法这个条文呢，它的目的就是保障香港仍然严重刑事案件里面呢是采用这个陪审团的制度，但是呢它保障的就是这个基本原则继续保留，就不是表示说即不可以是有一些案件基于一些特殊的考虑呢 就唔採用陪審團嘅。咁如果睇翻香港法院嘅判例咧，佢亦都有講到明咧，其實被告人咧係冇一個法定嘅權利咧，係一定需要咧接受呢個陪審團嘅審訊，因為咧控方咧可以決定，譬如喺區域法院而唔係喺高等法院咧去檢控某一個嘅被告人。咁如果喺區域法院檢控咧，咁就冇呢一個陪審團。咁所以而家呢個港區法安排咧，就係話即使喺高等法院原訟庭咧。雖然一般是有陪審團，但都可以有一種例外的情況，就是這個律政司司長去考慮到這個案件，譬如是涉及到國家秘密啊，或者這個案件的性質是令到如果有陪審團的啲陪審員可能人身安全會受到威脅啊，這些情況之下呢，律政司司長可以決定呢是不採用陪審團。但是呢改了呢那個審訊制度，即是說呢本來是一個法官同七個或以上的人士組成陪審團，咁如果呢啲唔用陪審團嘅案件咧，而家國安法就規定由三個法官咧去審理，咁由三個法官審理，相對於一個法官會同陪審團審理咧，其實都唔係一定咧係一個對於被告人更加差或者更加少保障嘅制度啦。因為三個法官都會是呢個高等法院的法官，咁佢哋應該都係有足夠的資格啊，有足夠的公正審判案件的能力處理呢件案件嘅。 香港大律師公會執委羅敏聰 要回答你呢一個問題咧，我諗咧，我哋需要去理解一下基本法第86条嘅條文啦。佢係咁講嘅：原在香港實行的陪審制度的原則予以保留。咁呢個重點呢係個原則啦，基本法所講呢佢都係個原則係會保留啫，但係並不代表呢個被告呢係有權堅持佢個刑事案件呢係一定要有陪審團嘅。其實香港終審庭呢亦都有判例呢講得好清楚呢，就係一個刑事案件嘅被告呢，佢並冇權堅持佢嗰件案件呢一定係要由呢一個陪審團係去審理嘅。咁點解咁講呢？因為其實喺香港呢，刑事案件呢，佢可以係喺區域法院去審理啦，或者喺高等法院係審理啦。咁只有喺香港嘅高等法院審理嘅刑事案件呢，個被告呢先至係會係有呢個陪審團係去審理嘅啫。但係國安法第46条呢就會好具爭議性啦，因為呢佢裏面講得好清楚呢，律政司司長呢係可以呢係發出一啲證書呢，高等法院嘅原訟法庭呢係可以喺沒有陪審團嘅情況之下呢係去進行審訊，並且由三名嘅法官呢係組成審判庭嘅。一般嘅香港市民呢，佢哋都會覺得按照基本法同埋之前嘅制度呢，如果一件刑事案件呢要係喺香港高等法院審理嘅話呢，嗰、那個刑事案件呢係會有陪審團嘅情況底下呢係聆訊嘅。咁但係呢呢、这個權利呢就冇咗啦，喺國安法嘅情況底下。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呢，我相信政府呢亦都會講返呢，就係話其實按照基本法佢本身嘅條文呢，一個被告呢並非係有權去堅持去將佢嘅案件呢係喺一個陪審團嘅情況底下呢係去審訊嘅。咁但係無論如何點都好啦，國安法嘅條例呢其實冇經過一啲廣泛嘅諮詢啦。另外有一點呢就要指出嘅，就係如果冇陪審團去聆訊嘅情況底下呢，嗰件案件呢將會由三名嘅高等法院嘅法官呢去組成呢個審判庭，咁呢係會對我哋高等法院呢嘅人力資源呢係會造成更大嘅壓力囉。 國安法十問， 朝朝有重點，晨光新聞焦點。 早晨啊，各位听众，时间翻到嚟朝早8:42啊，继续听紧咧就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吓。咁啊，呢半小时入边咧，会同听众一齐咧就睇一啲咧今天早上嘅新闻焦点啊。除咗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之外啦，电话入边都有 Barbie 林慧喺度啊。早晨啊！ 早晨啊！ 好，咁啊，先由我开始先啦吓，望一望咧就系明报方面嘅报道，咁啊讲到咧就系12名非建制参选人寻日下午咧就收到选举主任嘅通知，咁啊选举提名被裁定无效，咁啊亦都咧就系历年嚟啊最大规模嘅 DQ 噶。除了就是多名本土派的参选人，公民党四人以及就会计界现任议员梁继昌等等较温和泛民都没办法入闸。港府昨天就发出一个新闻稿，说 话到不排除咧仍然系会有人被 DQ 噶。政府數出被 DQ 者的五宗罪，按照著就是報章的統計，最少有九人被指出尋求外國干預中國或香港事務，七人被指就是反對港區國安法，另外七人被指就是濫用議員職權，迫使政府接受要求，包括就是攬炒提出就否決財政預算案咁講噶。今日继续咧就讲到十二名非建制派成员寻日被裁定选举提名无效啦，包括咧就系黄之锋、岑奥辉等等，撇除咗热血公民啊郑锦满未公开 DQ 文件，咁啊其他十一个人嘅决定通知书啦，咁啊有九人被指寻求外国干预中国或香港事务，咁啊亦都咧就系头先所讲啊，亦都有一啲咧就系譬如系被指出咧有意滥用啊议员职权，迫使政府咧就接受要求啦。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马岳就表示 DQ 红线已经伸延至到温和民主派，就好像是梁继昌那样，预计其他本土派都难以入閘了。他说到政府大规模 DQ 民主派，民主派属意的候选人选择不多，例如港岛区民主派初选出线的参选人暂时只剩下民主党的许智峰，即使他拿到就是港岛区超过一半的选票，也都难为民主派取得多于一席。他认为全面 DQ 民主派对中央亦都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咁会给予外界觉得香港人咧仅有的可以宣泄的民意机会亦都冇埋，令到全世界觉得政府操控议会咁讲。另外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少佳就话到，过去香港大部分反对派属于他括住写住半忠诚，而近年取态变得激烈了，令到中央没办法接受，如果要参选必定要做到就是忠诚反对派，在不损害国家利益以及安全底下争取政治诉求。他分析中国面对外部美国的威胁，以及就香港内部反对派激进化，令到中央加快爱国者治港，咁啊压制非忠诚反对派咁讲噶。以上例子咧就系明报嘅报道噶。 好啦，跟住咧就同大家咧睇一睇今日苹果日报嘅港文啦，都系同样咧围绕住关于国安法咧议员谴责嘅主题噶。咁啊，讲到十四个议会六十个议员谴责，促请咧系国际联手反制噶。港版国安法生效一个月。12名的民主派立法会选举参选人就被选举主任裁定提名无效，事件引起了国际的关注。末代港督彭定康就批评香港政府疯狂取消民主派参选资格的行径是野蛮的政治清洗。彭定康发声明的时候就表示，他说这个是对香港民主人士的野蛮政治清洗，港版国安法被用来剥夺大多数香港市民的公民权。虽然北京在中英联合声明和之后承诺过民主，不过现在民主显然是非法，而这一类的行为是你在警察国度之中预示得到的。另外英国外相南通文亦都发声明谴责取消反对派参选人参加立法会选举的决定，就说他们即是民主派的参选人显然是由于政治观点而被取消资格的，这样破坏了一国两制的完整性，以及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所保障的权利和自由。他就要求香港当局必须恪守对香港市民的承诺。这一个是来自今日苹果日报的报道。 唔该晒 Barbie， 再望一望东方日报的报道，讲到就是关于疫情的问题。本港确诊的个案持续飙升，昨日新增个案达到149宗，再创了单日的新高。其中145宗属于就是本地感染的。公立医院更加发生三宗病人入住普通病房之后初步确诊。另外新城电台出现感染群组，至今达到6人确诊，主要涉及就是电台访问期间没有戴口罩。咁啊，院舍亦都咧有好多嘅个案出咗嚟啦。咁啊，其中啊，屯门新墟康和护老中心以及咧就李郑屋顺宁道敬福护理院新增一人确诊噶。咁啊，社会福利处为院舍员工咧就做一个嘅病毒测试啦。咁啊，当中啊，西营盘高街明爱恩翠苑一名照顾员初步确诊，中心会安排该院舍嘅员工以及咧就系院友咧就系做一个病毒嘅测试噶。本港連續9日確診宗數都達到過百宗，醫管局 的行政经理何婉娴咧就指出啦，咁啊现时大概有百几二百名确诊者正在等待入院，咁啊当局现时啊亦都咧就系将超过270名患者转到咧就系二线嘅隔离病床噶，162人咧就转入鲤鱼门公园社区隔离设施，亦都指出希望啊明日咧快啲希望啊就系明日启用呢一个亚洲博览馆社区治疗设施之后咧，咁啊确诊者可以咧就系缩短佢哋入院嘅时间嘅。咁另外再望埋咧，就係上水屠房繼早前有五個人確診之後啦，尋日再增加五個人咧確診或者係初步確診噶。除咗活豬買手以及咧就係雜項員工之外，司機以及咧文職人員亦都有染症噶。咁啊，但係政府至今咧仍然無意啊暫時關閉屠房，以防止咧就係病毒傳播。咁啊，好似上年咁啦，曾經亦都爆發過非洲豬瘟噶。上水屠房曾經一度關閉幾日消毒以及燒毀豬隻。咁但係今次屠房出現多宗嘅個案，政府咧都係未有關閉。屠房食物嘅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就解释啦，上年关闭屠房是因为销毁屠房内的猪只，避免猪只之间互相感染，同现时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强调屠房上年实行一个活猪日日清的措施之后，每一日清空猪栏亦都会作出消毒的清洁，相信卫生方面其实是有一定的保障的。以上来自东方日报的报道。 好啦，跟住咧就同大家睇下文汇报嘅要闻啦。同样咧系同呢一个疫情相关嘅，不过咧呢一个咧就系关于恢复日间堂食。咁啊，标题就话啦，市民咧就有啖好食。咁食肆全日咧禁止堂食嘅措施咧推行咗仅仅系两日咧就被叫停啦。特区政府琴日就宣布，今日起食肆咧就可以恢复日间堂食，即系咧上昼五点至到下昼六点。咁不过咧每张台咧最多系两人用膳，入座人数咧就不得于多于座位总数嘅一半。而晚市咧就继续暂停堂食嘅。新措施生效至到下个星期二，即系八月四号。市民对于恢复日间堂食都会说了，终于都有啖好食了，不过就有打算未来一周停业的食肆担心未能够及时恢复营业，甚至乎有食肆负责人就说了，长痛就不如短痛，索性去到尽禁足一两个礼拜，以切断社区的传播链。特区政府发言人昨天就说了，在检视到餐饮业务实施全日暂停堂食的措施实际情况之后，就明白到措施对上班的雇员是带来不便和困难，所以就决定由今日开始恢复提供日间堂食的服务，不过就采取更加严谨的防疫措施，包括了刚才提过的不得多于二人同台等等。至于其他餐饮处所的规定和限制都是维持不变的，包括处所的人士就是需要除了饮食之外是一定要一直佩戴口罩，同埋为入内人士咧系量度体温、提供消毒洁手液等等嘅。咁啊，呢一啲嘅措施咧，咁希望大家都可以严格咁样遵守，咁先至可以同心抗疫啦。咁啱啱听过咧系嚟自文汇报嘅报道嘅， 希望大家有啖好食啦吓。唔该晒 ，Bobby。再睇下嚟自经济日报方面嘅报道，咁啊讲到一啲经济嘅问题啦。政府寻日公布咗六月零售总销货值按年下跌24.8%啊，同市场预期跌24%系接近噶。咁但系零售数据从上年嘅二月开始已经连跌咗17个月啦。咁啊，虽然按年跌幅较五月收窄，咁但系分析师以及业界相信咧系受低基数效应影响，咁啊市道咧其实系仍然疲弱噶。本地疫情仲未见到受控啦，专家预计零售市道今年之内咧将会维持跌势噶。咁虽然政府支援嘅措施已经陆续到手，包括之前派嗰10,000蚊咧，咁但系佢坦言一切嘅政策需要配合大环境噶。即使获得10,000元，咁但系薪金花红缩水，整体收入亦都咧就系下降。如果市民咧冇足够嘅消费信心，加上现金发放不如消费券般有时效的话，难以就见到即时有撑市的作用。参考过往的经验，他预计疫情受控之后，市场最少都要有一个月才能够消化到这个时间，而且会见得到有明显的复苏。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邱安仪亦都指出，疫情的影响比上年的社会运动更加严重，当时其实市民仍然有购物，现时即使政府派出 10,000元，咁啊市面上人流亦都大減，冇辦法咧就發揮到效用。因此啊，咁啊根據翻咧佢哋近期嘅調查顯示，有超過咧就60%嘅佢哋旗下嘅會員咧會暫時休業啦，近50%將會咧就係關店噶，減少咧就係虧損。佢都相信啊，有唔少商户咧喺租約到期之後啊，咁啊亦都咧會見得到咧就係倒閉潮嘅出現啦。佢估計啊，若果疫情持續嘅話，而業主亦都冇辦法提供舒緩，結業潮係無可避免噶。以上嚟自《經濟日報》嘅報導。 好啦，跟住咧就同大家睇下今日星岛嘅国际新闻啦。特朗普就话啦，佢提倡11月大选延期，就话批疫情下邮寄选票欠公正。咁美国总统特朗普咧突然之间咧就喺 Twitter 嗰度咧提倡话咧，就系想推迟原定喺11月3日举行嘅总统大选，质疑咧以邮寄方式选票投票嘅方式咧可能系会存在不公正。咁不过咧，根据宪法，美国总统咧系冇权改变总统大选投票嘅日期噶。不过咧，国会就有呢一个权力啦。特朗普嘅言论咧，随即就引嚟民主党人嘅谴责。咁佢喺推文之中咧，重申邮寄选票咧会出现舞弊，不过咧就冇提出证据。咁特朗普提出延迟总统选举嘅可能性，亦都讲到啦。佢话如果大量进行邮寄投票咧，咁今年嘅总统选举咧，将会系历史上最唔准确同埋舞弊嘅大选，将会令美国重大咁蒙羞。咁佢话推迟总统选举咧，直至到人民能够恰当、可靠同埋安全咁样投票，可唔可行呢？咁特朗普近嚟咧，亦都质疑邮寄投票嘅合法性，就话啦，邮寄投票咧系会被人操弄嘅。亦都拒絕確認，若果佢喺總統選舉當中落敗嘅時候咧，會唔會接受選舉嘅結果？咁呢一個咧係嚟自《星島日報》嘅報導。 中文歌曲龍虎榜伴奏精選， 夢想三部曲嘅第二部分。 總要為著明日捍衛，別人未懂失色的無謂，等於我一切，我未能給半句取。 梦想是属于自己的，途中有难关都好，都是其中一部分。Stephanie 今次的作品就是想讲，有梦想的人无论如何请相信你自己。作曲何雁诗自己加上咳新风，填词 T-Rex， 编曲有 Vigilination， 监制周石汉。 将一切白发 上榜3星期回落9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20位，何雁诗《绝望时请点播》。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早上8:56啊，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老、小白同埋阿 O 啦。 系啊，早晨，仲有华梅姐啊。 早晨，华梅姐。 早晨，华梅姐。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小白、阿 O， 在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吓，早晨吓，嚟到啦星期五啦，咁我华梅啦吓，今日啦做呢一个嘅封烟嘉宾主持咧，都有一个咧小心意咧，想送俾大家噶。 系乜嘢咧？ 咁就系啦，喺呢一个嘅抗疫啊、防疫嘅日子当中咧，咁我哋好多时候咧都有一啲嘅小嘅設計品咧出現咗嘅噃，記唔記得咧？之前咧，大家咧喺疫情初期咧，好驚咧就掂到嗰啲嘅lift掣啊， 哦係啊， 掣啊咁樣咯， 有撳 lift 神器啊嘛，嗰陣時整咗啲， 就有啲撳 lift 神器啊等等咁樣。好啦，原來最近咯。發展到咧喺日本方面啦，佢哋咧都真係犀利啦嚇，佢哋咧就設計咗一種咧係防疫嘅木 戒指喎、 哦。 呢、這个木戒指咧就好似一个咧，我哋女士们嘅饰物咁样啊，戴喺手上面嘅。咁但其实咧，我形容一下先吓。嗱，佢呢一个嘅木戒指咧，就系、是、你想象，戒指就系圆碌碌嘅啦，戴喺呢一个手指上边啦，系咪？ 系。 咁咧，佢咧都系中间有个圆圈俾你套喺手指度，不过咧佢系戴加维系四四方方咁嘅形状嘅吓。咁、但系咧，佢咧。就大家想象下，当你套咗一个指环落个手指之后呢，喺你嘅手掌嘅嗰部分，即係你嘅手指嘅里面呢，即係呢个手掌嘅部分呢，其实呢嗰、那个戒指呢仲有一塊嘅木塊呢係黐住喺个戒指嗰度㗎喎。咁呢你就变咗呢喺呢一个嘅开门啊，又或者系揿 lift 啊，甚至乎咧话咧去处理嗰啲咧叫 touch screen 嘅嗰啲嘅工具嘅时候咧，都可以咧利用嗰个嘅木戒指咧就帮你咧就去搞掂，就唔需要咧掂到你嘅手指、啊。咁、同时又话咧呢一个嘅木戒指咧，佢嗰个嘅制作咧，嗰啲木啊都系抗菌嘅添啊， 几 紧要啊！ 哦， 犀利啊，本人 犀利啊，咁啊可以咧，大家真系研究一下，有冇机会将佢引入嚟香港啊？因为我发觉原来系坐， 好迟早有噶啦，呢啲日本 系啊，坐交通工具咧，嗰、个都好帮到手，嗰啲扶手咧成日都好担心噶。 系啊，咁啊，大家又可以保持只手再干净一啲啦。 好，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 #hashtag 系防疫又有新把戏，木制戒指变神器。 哎呀，如果有呢个神器咁就好咯。 系、啊，咁啊唔知价钱系点咧？真系要咧买翻只嚟玩下，咁当然啦， 即系整啦，不如 哇都可以、啊。 大海面有涌浪，亦都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9:45，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咧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排到去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而家龙尾就去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咧，近收费广长道开车多，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啊，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富山道桥底，咁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咧，近住牛头角港铁站咧一段就车多，喺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青龙头咧一段亦都系繁忙，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啦，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我们在乎你，全家同心，暑假抗疫。 喂呀，仔啊，有巴士到啦，上车吓、 啊！阿爸，戴翻个口罩先啦、 啊。戴咗咯，喺个下巴度。 唔得噶，口罩一定要遮住你个鼻同埋个口先至啱噶。 咁啊系，坐公共交通工具都要戴口罩，快啲戴啦，上车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同心，暑假抗疫，我们在乎你。 财子 O 投资 O to O。 早晨，早晨，星期五嘅早上啊，吓9:06嘅时间，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国际金融风险管理研究院啊，财富管理策略师温冠伦新年帮我哋分析大市啊，新年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啊，琴日咧港股方面啊高开低走咁样，今日嘅市方面你又点去分析呢？ 其实短期嚟睇咧，都系话比较弱势为主噶啦。你见到我哋即系夜期同埋而家即系出嚟咧，都系话即系跌紧200多点。咁究竟系咪会即系跌落去，跌到去可能23,900啊、23,500有个支持咧？咁仲要去观望嘅。咁我哋都睇翻外围嘅情况，因为即系呢两个星期见到即系外围同即系中国嘅情况就即系十分之严峻啦。咁会唔会又系疫情嘅第二波、第三波？同埋即係美國琴日出台 GDP 話第二季跌咗成30%多，即係香港又跌咗9%，呢啲係咪會令到市場嘅情緒係馬上就急落呢？咁啊，所以短期咧就係話，正如我哋上個星期所講啦，我哋大家要做好對沖同埋個倉位要控制。但假如今日就係話即係跌完200多点，反而係反彈翻上嚟咧，咁可能短期可能呢兩個星期咧有少少支持，咁可以搏下短線嘅。但係八月嚟講咧，我自己都係偏淡為主，始終就話美國琴日就係跌咗之後咧，又係跌唔落，跟住會唔會係再跌穿翻琴日嗰啲位咧？咁就真應該會有一輪嘅即係跌勢啦。但係跌中期就係睇即係23,000啊、23,500咧，係有個支持，去到嗰啲位咧，我覺得中長期就算係世界經濟几差，但因为钱实在太唔值钱啦，所以投资咧啲钱都会 keep 住嚟嘅。 系咁啊，今日咧散户问啊，听众朋友杨先生咧就问只咧南方黄金7299啊吓，咁啊好明显就系因为美元疲弱啦，前排咁啊黄金咧升到去九年嘅高位嗰度啊吓，咁啊亨利啊呢、這个关于黄金嘅 ETF 你点去分析咧？ 如果大家冇貨嘅話咧，就可以即係趁住去到支持或者係跌少少嘅時候咧，就分住去拿啦。咁始終就話，即係黃金由上年嘅4-5月即係1,400多到而家1,950点左右啦，其實已經係有即係最大嘅升幅噶啦。咁去到而家買咧，風險就會高少少，但我自己都仍然係睇好，即係今年因為頭先阿歐所講啦，美元嘅弱勢啦，全球錢唔值錢啦，再加埋即係可能地緣政治嘅問題，呢幾個原因。令到即系黄金都有超跌破率，但系所落嘅注码就唔好咁多啦，因为始终你突然间喺过去一星期急升咗咁多嘅时候咧，咁可能会有一个整固喺度嘅，咁所以未买嘅就就睇位可以买少少啦，但系买咗嘅话就睇实个即系阻力，除非好大嘅阻力嘅话先走，如果唔系咧都尽量睇下可以睇到去仓黄金2100啊，甚至2200咁样。 咁啊，投资者咧可以考虑下新年嘅投资建议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国际金融风险管理研究院啊，财富管理策略师温冠伦新年帮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该，新年。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好嘛？唔该晒你，拜拜， 拜拜。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听完财经啊，当然要交俾咧小白啊，星期五嘅消失的地图啦。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 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星期五早上，晨光第一线消失的地图啊，咁啊喺电话侧边，今日邀请到咧就系好好过生活导赏顾问阿 Ling 喺电话侧边，早晨阿 Ling。 早晨啊，小白你好啊。 系啊，嗱，今日咧又想揾下你咧，就介绍一下啦。我哋而家即系叫做航空业啦，暂时都停一停先啦。咁我哋就虽然香港咧，我哋都要 hold 一 hold 住先。不过咧，人啊始终咧都系想听一下一啲唔同地方有啲咩特色嘅。我哋咧继续咧就系探索一下喺本地啊，香港好值得去嘅地方话令。 好好好，呢、這个地方我谂你会熟嘅，因为我知道你都跑下山，同埋呢个周边咧都系你啲好朋友嚟嘅，唔会你唔会陌生嘅。 系今日边度啊？ 我哋今日去冇荔枝食嘅荔枝窝，好唔好啊？ 哦，荔枝窝，荔枝窝今日真系喺我熟悉嘅环境附近，应该系就喺香港嘅新界嘅东北部嗰边，即系大埔再入啊，近乌蛟腾嗰啲地方嚟噶咯。 冇错冇错，系嘛？讲开好有趣，其实乌蛟腾啲原名系乜嘢？ 唔知道、 啊，叫乌龟田。 乌龟田啊？ 系啦，其实喺乌蛟腾嘅原名叫乌龟田，但系当然啦，就后屘啲村民觉得哇，个名都咁唔威势嘅，所以就。改咗而家名就好威勢，就係烏蛟騰。咁、而烏蛟騰一帶嘅舊村咧，其實啲名都好有趣，都反映咗嗰個人民歷史面貌。譬如我諗可能你都去過啦，有九擔租啦、上校苗田啦，呢、啲地方我覺得即係聽個名字你就知道佢舊時發生咩事。譬如嗰啲九擔租又有趣，九擔租你知唔知？其实系咩意思？ 我冇留意，我通常這些呢啲咧，山间人咧 跑完咧，佢哋咦嗰度好靓，影完相先，但系咧就冇寻根究底咯。 系九擔租，其实系因为以前佢哋交嗰啲地租咧，就系、是、用九擔嘅农作物， 哦、 所以就叫九擔租。 系啊，哦咁即系都可以，即系每一次经过嘅时候咧，而家虽然就叫做较为荒废啦，咁但系都可以想象到，其实以前嗰啲农作物嘅收成。 是啊，其实点解我会即系都会讲呢啲地方名呢，因为入荔枝窝呢其实都几有趣，佢可以全方位咁去玩呢个地方。咁、你可以山里山里去，水里水里去。咁、如果你由山路过去呢，就係由呢、这个乌蛟腾出发啦，咁就即係经过咗头先我讲嘅呢啲地方啦，咁、就会去到啦。咁其实如果你由水去呢，咁就係经过呢、这个即係香港最靓最靓嘅地方呢，就係印洲塘啦。咁、你即係好多人都讲过呢个历史事件㗎啦，就係、当年英国王指定要去嘅地方就係印洲塘，因为佢係香港最靓嘅一个海岸地方咁样。 哎呀，嗰度啲水呢都好靓啊。 是啊，咁所以呢就是啊，所以女王都要去望望。咁所以即係其实如果去荔枝窝本身你去嘅路线呢已经係非常之有趣同埋丰富。如果你係一个鍾意非常鍾意历史古迹嘅人呢，咁、你可以山里去啦，因为相对地容易，即係唔係话真係好难行，即係啲中级行山人士嘅。 係 啦，咁佢真係陡斜位你熟悉啦，就唔係话真係太多。咁但係当然都要啲体力。行两个钟度，咁但系沿途咧就有好多嘅历史嘅遗迹喺度啦，咁、所以都可堪玩味，因为中间亦都有好多废村，咁其实过去咧即系我哋知道当然我哋讲到新界就会谂起邓氏啊，因为佢哋辽氏呢啲，佢哋会喺比较上新界一啲我哋都会去得到嘅地方咁样，咁但系当年其实当啲人嚟到香港，即系嚟到香港嘅时候咧，即系古时候啦，系啦，咁佢哋即係最初嚟嘅人，當然佢哋可以要啲好啲嘅地方啦。但係越後期嚟嘅人咧，佢哋要嘅地方咧就會比較上冇咁即係方便，同埋甚至係貧瘠一啲。咁其實喺東北一帶嗰啲村落咧，就係啲後期嚟嘅人。咁而嗰個地方由於係比較上係隔絕同埋崎嶇咧，咁所以早期住嘅聚落咧，慢慢隨住即係時日嘅演進，陣間我都會講下咧。咁啲村民亦都走曬，變到廢村。咁但係個遺跡都仲喺度，因為佢都有過去嘅繁榮。咁但係咧，好啦。咁而家我哋水里去咧，咁我哋就会系经过好靓嘅印洲塘海啦。咁而我哋会见到好多香港非常之珍贵嘅地理面貌，包括即系全香港最古老嘅岩石啦。咁所以咧，即系其实无论你山去同埋水去，荔枝窝开头即系。你到達荔枝窩之前咧，都應該係一個好精彩嘅經歷啦。 哦，因為咧喺個即係叫艇仔上面咧，咁啊已經可以見到好靚嘅島嶼啊，好靚嘅海水啊，好靚嘅灘啊，咁樣呢啲咧都已經咧個人覺得會心曠神怡咗咯。咁但係我問翻轉頭啦，問阿Ling先，如果我真係水裡去嘅時候，其實有冇話邊一個位置出發咧會較為理想呢？ 哦，其實你係冇得揀嘅，因為就只會係星期六日或者有陣時係工作假期咧，咁就會有一個馬料水出發嘅街道。 就去到荔枝窝，但系都长嘅个全程，都个几钟头嘅。咁、但系呢个都唔会闷嘅，放心啦，因为真系太多景色又非常美丽啦，亦都太多呢个嘅即系自然面貌啦。咁如果你系地理科教师咧，你会觉得好兴奋，因为即系最好带啲学生去做下 field trip 啦，就好多嘢可以讲。 好，明白嗱。咁啊，马料水嗰度咧就登船啦，跟住我哋就已经去埋呢一个嘅印洲塘嗰边咧，就欣赏完啦。咁去到系咪已经叫做喺个印洲塘附近咧兜完一轮之后咧，跟住一上岸就系到荔枝窝嘅咧？ 系啦，冇错冇错，一上岸就系荔枝窝啦。因为荔枝窝本身咧，其实就系呢、這个荔枝窝位处嗰度，我哋叫做即系庆春七月啦。咁佢就系最繁，即系其实嗰个位咧系属于沙头角。咁佢系最繁荣嗰条村嚟嘅。 最繁荣。 是啦，最繁荣。咁其实喺个地理位置都有少少解释嘅，因为佢系比较上二道啦，即系凡系二道达嘅地方都会比较上啲人聚落比较多啦。咁而过去佢嘅人口咧都系咁多条村之中系最多嘅。例如咧，即系喺早年啦，其实佢当其他村落都系冇乜人嘅时候咧，喺1955年有个人口统查啦，都有成400-500人嘅。咁但系即系其他村落咧，可能譬如喺佢附近嘅沙妈啦，都系得十几人或者即系两间排屋就系一条村。 哇，争好远喎！佢哋嗰个人数 系啊，所以其实佢系即系差唔多可以讲得话佢系村中嘅龙头啦。咁亦都系因为咧，佢嗰个嘅即系成个东北嚟讲，佢个地处都系偏僻嘅。咁变咗咧就佢可以保留到嘅嘢都比喺城市接近城市嘅村落咧就多好多啦。咁尤其是咧，其实有个时期咧，系啲人走晒冇晒人嘅，最劲嗰时，譬如喺60、70年代咧，甚至可能条村剩翻一两个人。咁而咧，但系佢嘅村民其实系冇遗忘过条村。咁佢哋每10年咧都会一次翻去。咁其实小白都问下你啊，你知唔知点解咧？好多时咧，新界啲村会突然间冇晒啲人，啲人去晒边？系咪出去城市咧？ 应该系咪因为要发展，跟住政府就将佢哋成条村啲人移开咗咁样 咧？其实唔系嘅，当然好多时系喺城。接近城市的村落都有这个原因，但是一些不接近城市的村落呢，很多时候都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可能我地处位置真的太偏僻，找不到食的。变了呢，其实 在早年呢是有一个时期呢，因为英国和尤其是英国啦，他们发展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即吸引一些呢，尤其是在农村那里呢，一些年轻的人呢就會即係去嗰邊打工，咁會俾曬國籍啊，俾曬嗰啲嘢佢，咁變咗咧，即係佢哋就會好甘願離開個地方咧，就即係尤其是英國、荷蘭呢啲地方，你會揾到好多當年新界嘅原村民。 係啊係啊，我成日咧即係見到而家啲叫做原居民嘅時候咧，佢哋都話佢哋啲阿叔啊，有啲咧，都去咗英國啊，去咗荷蘭好多年咯，咁樣。 係啊，咁所以咧，即係其實我試過咧，即係最初期而家冇荔枝窩冇而家咁旺嘅時候咧，咁我帶過啲游客去啦，咁而咧，佢个游客同我，嗰、那个介绍嗰人咧讲德文喎，因为嗰系德国游客嚟噶，哇，佢话吓阿尤斯顶咁样，咁原来其实系真嘅，因为后来早期慢慢咧，啲喺出外咗嘅村民咧就翻去荔枝窝发展啊，咁咧就即系佢哋而家就将荔枝窝活化啦，咁变咗咧，其实而家我哋就会睇到好多嘢啦。咁我哋讲翻荔枝窝嘅历史先啦，咁其实荔枝窝咧，其实你如果用历史嚟讲，佢一个成600年嘅村落啦，咁佢一个客家村嚟嘅，咁佢亦都仍然系保留咗好多即系客家村落嘅特色，但系咧如果你要用一个嘅人文角度去睇，同埋有一个嘅即系地理角度去睇咧，系亦都系好丰富，因为佢有全香港即系最丰富嘅红树林嘅品种啦，佢都有一个保育得好嘅风水林，咁变咗大家去睇去玩嘅时候咧，即系无论喺历史文化同埋地理方面咧，都要有一个好丰富嘅经历嘅。 咁啊啱啦，咁啊大家咧可以即系一有时间嘅时候，下一次嘅目标咧，本地啊就可以 set 去呢一个嘅荔枝，又有得坐船啦，又有印洲塘一带嘅风景睇啦，仲可以咧去到荔枝窝嘅时候咧，就睇到原来以前咁繁盛嘅一条村，而家变到这个嘅位置都好多咧，即系叫做历史考察团一样啊，自己又可以增进下对于本土嘅知识啊嘛，系咪？好，今日朝头早唔该晒阿丁先，好，下次再讲过，拜拜。 拜拜。 我都好认同小白同阿玲咁样讲啊，哇！印洲塘真系好靓噶，不过几时先可以再去呢？ 9:21带嚟江海佳嘅作品 See you next time。 和你再没有运气敌对或爱下去，难过也没法恨谁，如再见又算是谁，谁叫世上有没法共对下去，伴侣仍舍不得想再见，怕已四十岁，为时未晚，就算没法分享，也总可以再分担。仍想。 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9:25，当然要追踪三十一啊，请嚟 Cusson 罗启新先啦。 喂，早晨 ，Cusson，早晨啊，喂，今日先嚟睇啲乜嘢呢？ 今日呢就是8:00想点呢就嚟到第六集，亦都系今季最后一集啦。 嗯。 咁讲嗰样嘢呢，阿欧唔知有冇諗啦。 系啦，就是、关于移民，我想说的是点点点咁样吓，咁咧就嗱，咁就会有啲实验嘅，就叫留给香港的说话啊。咁另外咧就系、是、就会睇下啦，呢、這个大时代咧又嚟一个移民潮咯、啊。咁、 嗯、 啊说法好多嘅，有啲又话诶有资格啊未必走嘅，咁啊哇你走咗。走得嗰啲咧，都通常都係中產啊，甚至乎係好有錢啊，好有影響力嘅人才嚟噶嘛。 嗯。 咁香港咧就得咩咧？就是、人才同錢啦，係咪 啊？ 其他嗰啲資源都係冇乜噶嘛。 係啊。 咁啊走咗呢啲嘅時候咧，喂，咁啊 還剩下什麼咧？係 啦，咁樣咁、嗯、所以咧就你都聽到好多千方百計咧，又又這又那咁樣啦，希望啲人啊唔好走啦，但係又唔係話氹佢留低喎，就係用咗佢咧，你出得嘢又唔好翻嚟咁。係 啊，係啊，你攞住已經唔得啦，嗰本嘢啊，攞住已經唔得， 你已經以後冇翻嚟咁。 係啦，咁樣啊， 咁所以啊，睇下點啦嚇，咁啊亦都會睇下啲咧移居咗去北歐啊十年嘅建築師咧，咁啊佢係點樣過生活啦咁樣嘅，係、 嗯、 啊咁樣。咁就另外啦，去到呢个八点半嘅地方咦、日常八点半啊咁、 嗯 啊、就会睇下呢一个呢喺元朗原湿地嘅淡水农田耕种嘅环境喎。 喔真係嘢。 咁嗰啲係两栖类嘅地方嚟嘅咁样。所以呢湿嘅地方呢就最好呢种稻米㗎。咁睇下呢迟啲你会唔会买到呢香港出嘅米啦。 喔、哦、有机会喎、 啊、 真係。 咁、啊啊、另外一样嘢呢就係、是令呢、這个令距离科学啊九点半啊、 嗯、 就係、是、讲呢个仿生学啊咁我一路睇呢都觉得好有趣啊吓原来呢人呢以为自己好巴闭呢搞咗好多发明出嚟呢係一啲都唔够啊嗰、那个大自然里面啊嗰啲生物啊树啊或者係呢个昆虫啊咁犀利㗎咁呢个呢今次呢就讲呢个超感官啊、 嗯、 视觉嗅觉听觉触觉味觉 嗯 啊！我以前成日都谂噶，哇！又话嗰啲咩狗啊、猪啊嗰啲嗅觉咧，灵敏人咧好多好多倍嘅。 系， 咁你啲猪栏都几臭啊？ 系咯，如果佢哋 咁灵敏，佢唔系成日都觉得自己好臭咧咁样。 系啦，系啦。 不过咧，亦有啲讲法咧，就话、嗯、啊，其实咧臭呢样觉得嗰啲嘢臭咧，系、 嗯、 人咧独有嘅、 哦， 因为佢哋要避开嗰啲譬如坏咗嘅食物嘅危险啊、 哦， 或者系避开一啲咧，即系唔同气味啊，会产生危险啊。咁所以咧，即系食食嘢方面咧，好多动物咧都唔会觉得嗰啲味道系臭嘅，系、因为有啲系食腐啊嘛，系咪先？ 系啊系啊系啊，食腐肉咁样。 究竟喺大自然里边咧，佢哋嘅听觉啊等等嘅嘢咧，系咪真系人类系排尾嘅咧？ 系呢、這个就系零距离科学啦。 系啊吓，咁啊跟住咧就去到晚上咧十一点啊，午夜广场真系好科学啊！ 哦、 真 系 好科学咧，呢、這个比较得意嘅，叫最小作用原理啊！ 乜嘢系最小作用原理 咧？系啊，即系咧，有啲科学家咧就话啦，佢话其实咧，上帝啊几好嘅，佢咧就整呢个世界咧好多嘢咧，佢嗰、那个都系希望简单啲啊。我举一个好简单嚟嘅吓，即系譬如话哦，原子弹爆， 系 咁咧就 E 等于 M C square， 诶几简单呢条 呢条公式 系啦，咁啊即系牛顿咧就系揾到咧呢一个力嗰、那个。equation 啊，即系个方程式嘅就系 F 等于 ma， 系系系， 系啊，即系将个加速率咧，就再乘翻嗰个质量咧，就 系、 是、要用嗰个推动力啦，系咪、真系咁嘅咧？ 系啦，就要睇下呢一个午夜广场啦，唔该，卡神。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肆今日起可以恢复日间堂食，一台最多坐两个人，入座人数最多是座位数目的一半。餐台之间至少要有 1.5 米距离或者设置隔板分隔。措施生效至到下个星期二。在长沙湾一间酒楼，现场所见有不少茶客到场，每台坐不多过两个人。台同台之间亦都有保持距离。有茶客话自己平时饮惯茶，全日禁止堂食会好唔方便。亦都有茶客话自己系长期顾客，每朝都会饮茶，亦都会担心疫情，自己会小心饮食之后都会即刻戴翻口罩。 亦都有查客话，早前政府全日禁止堂食嘅措施虽然带嚟不便，但系为咗防疫都会配合。内地连续三日新增新型肺炎病例100宗以上，过去一日再多127人确诊，123宗都是本土病例。新疆占112宗，辽宁11宗，4宗境外输入病例，广东有3宗，天津有1宗。寻日冇新增死亡个案，上海有1宗境外输入的疑似病例。另外，昨天由无症状感染转为确诊的病例有36宗，都是本土个案。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1人，目前仍然有246人接受医学观察。内地累计84292人确诊，4634人死亡，78974人康复出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在应对中国的问题上，形势正在转变，强调国际社会支持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但是就说对于支持北京方面在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的国家数量感到不安。蓬佩奥出席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听证会，有议员指出，在蓬佩奥任内，美国在世界舞台上连番遭遇挫败，将筹码和影响力拱手让给美国宣称的对手。蓬佩奥回应的时候举例说，美国敦促其他国家不要采用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的网络设备，其他国家都支持美方有关倡议。他说，美方强而有力的外交引领国际社会意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威胁，但是承认鉴于中国的经济实力，组建针对中国的国际联盟难度很大。越南卫生部说，当地新增45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都是与现港最近爆发的疫情有关，是自一月下旬出现首宗病例以来单日新增最多。卫生部说，确诊患者年龄介乎27至87岁，分别与现港4间医院和1间酒店有关。新一波疫情累计已经增加至93人感染。越南自爆发疫情以来，至今有509人确诊，没有死亡病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风势颇大，海面有涌浪，亦都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9:45，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96点，系升85点，总成交金额64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7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62点，升9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44元，升9元；友邦保险70.2，跌6.5；阿里巴巴248.2，升3.6；美团点评198.9，升3.9；正通汽车1.13，升3.4。港交所369.6，升7元；中芯国际28.55，升3毫；中国海洋石油8.36，系跌8仙；百威亚太28元，升1.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4.36，瑞士法郎0.908，加元1.342，人民币6.992。英镑对美元1.313，欧元对美元1.188，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67。日经平均指数报22022点，跌316点。港金现价报18120元，升70元。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63.37美元，賣出1964.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和斜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太古城桥底方向柴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阿仔，楼下有好多人聚集，仲有好多警察，你而家赶住去边啊？ 我去睇下发生咩事咯。 警察喺度执法，你唔好去趁热闹阻住佢哋做嘢啊！如果有咩误会，俾人拉咗，又或者整亲受伤，就唔值得。 我有个同学而家去咗嗰度，我都系打俾佢，叫佢快啲离开先。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周末有情人的私分，想同你推荐嚟自 Nowhere Boys 的 Mountain 啊！因为除了鼓励你做多啲运动，吸收新鲜空气之外，都希望你记住，你觉得得就得就得，得就得就得。 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唉，试又考完，榜都放埋，都尘埃落定啦，嗬？ 唔一定噶，只要你对你嘅学习同生活充满热情，分数又点可以定义你嘅一切呢？ 奋发时刻 DSE 特别篇， 由网上学习、创业分享 到名人专访，主持吴宝成同杜婷陪住大家一齐逆境自强。 逢星期六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奋发时刻 DSE》， 属于你嘅故事，依家先开始咋？ 时刻发奋，力争上游。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9:39嘅时间啦， 系系 啊，搵翻阿彭爷出嚟先。早晨啊，彭爷， 彭爷早晨， 早啊，小白， 早晨， 系、哦、各位晨光听众，我又出现啦， 系 彭仔成真吧？ 咁就好啦，即系你知啦，有阵时讲饮讲食嘅嘢咧，冇咗你，硬系争咁啲嘅， 系啦， 都系咯，唔系一味喺度赞好，梗系要有我喺度泼两下冷水，再揼两脚，咁先至平衡噶嘛啲嘢， 令到啲嘢特别好。好食啲啊，咁样啊， 即系试下好嘅系咪好？咦，衰嘅系咪真系咁衰先？ 系啊，一齐试下食嘢啊，咁样咁啊。 今日边个介绍我哋食好嘢啊？ 今日系我啊，小白啊， 哦、小白 系啊， 系、哦、日本嘢定印尼啊？ 我就系知道你一定会咁样问我啊，所以我今日同大家讲川菜。 哇，四川菜 系啊，好突破喎、 啊！系啊，嗱，我自己本身咧，即系真系 佢都好中意食辣嘅，其实 系我真系好中意食辣嘅。咁如果你话讲食辣嘅话咧，其实日本嘢，我觉得辣咧就真系会差少少啦。佢哋都有啲辣嘅，譬如辣嘅咖喱啊，嗯、但系嗰种辣嘅感觉咧，系真系不一样，唔系冇系冇。 日本嘅咖喱系出咗名系甜甜地噶啦， 系啦、啊，但系佢哋都有啲辣噶，喺东京有一间咧专食辣嘅咖喱咧，又系声称辣到喷火噶嘛，系、 哦、 啊，即系都有呢类嘅，系啦、啊，诶，迟啲大家有得飞嘅时候再介绍啦。 川菜系咪？川菜有啲咩好介绍？ 川菜嗱，今日咧 喺大埔区咧， 唔系啦，我又估到你会咁讲。 佢今日有两下都将啊自己 望外啦，讲 好嘢，好嘢， 系啦， 真系啊。 好、哎、意外啊！ 好意外、啊、，surprise 系啦。今日咧介绍呢个菜式咧，咁其实就我朋友同我去食嘅，咁佢咧啊去食 又系阿契妹啊， 唔系契妹啊，系今日呢个系妹妹 Chan 同我去食噶。 哦，妹妹 Chan 系啊， 上海妹啊嘛。 系啦，玩玩星期天啊，妹妹 Chan 同我食。 妹妹咧都系食得之人嚟嘅， 佢梗系食得啦。 第二咧，佢又识饮识食，仲识煮添。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嗱，留意翻迟啲咧，即系晨光六点钟开波嘅时候咧，咁又有妹妹 Chan 即场便当啊吓。好啦，咁啊妹妹咧佢自己就梗系煮得啦。咁啊佢嘴咧亦都几嘴刁嘅。咁佢系啦，咁佢同我一样咧。其实都好中意食辣嘢嘅、哦，于、是乎咧，咁我同阿咪咪倾开偈嘅时候，喂，不如一起去挑战一下啲辣嘅铺头啦。咁啊，佢梗系即刻应承啦，系、咪？咁于是乎，我哋两个咧就去咗旺角一间咧就食川菜辣嘢嘅铺头。咁呢个咧佢就话到旺角佢都唔系好熟嘅，不过咧咁啊佢就问咗咧佢好多朋友系啦。如果要在旺角吃辣嘢边间咧，咁于是乎咧，佢有啲朋友都介绍，咁我哋两个咧就共咗上去食啦。好啦，呢间铺头咧，咁佢咧就当然食川菜啦。咁我哋咧就点咗几个餸嘅，咁其中第一个咧，第一个就棒嘢就唔食啦，因为牛肉嚟嘅。咁第一个就水煮牛。系啦，咁啊， 好辣啦，一定系。 系啊，咁其实咧，我都 send 咗啲相咧，去我哋晨光嗰个 group 入边咧，佢真系咧，水煮牛系做到咧，系大家想象当中嗰只好辣嘅感觉嘅。嗱，望落去先啦，我先咁讲，望落去，因为佢成盘咧都见到咧系一只只嘅辣椒咧。放晒入边，一齐喺度煮嘅。 哇！呢个红卜卜推介啊吓， 系啦， 真系。 我哋落单嘅时候咧，仲要嗰个 waiter 咧喺度问我哋，你哋要几多辣啊？咁样，跟住我同阿咪咪望一望啦。 有咩分啊？有边几种嘢分啊？ 有小辣啦，有大辣啦，同埋有特辣嗰啲嘅，系啦。咁我哋两个望咗一望之后咧，就话。我哋要特辣啦，咁样 真系，系、 啊、 一系唔打机，一打就打大佬，系咪？ 梗系啦， 一系唔打机。 好啦，咁呢个我先讲水煮牛先。咁呢个水煮牛咧，其实食落去咧，嗰个味道咧，佢系个牛咧的而且确咧系几松软，几有牛味嘅。咁另外咧就佢嗰、那个四川嗰个麻辣啦，样样嘢咧都做得好香，我觉得系 OK 嘅。咁但系由于我哋今次咧系谂住食辣嘢嘛。咁我哋都嗌超级辣啦，点知我哋两个食落去嘅时候咧，哎呀，我哋觉得只不过系小辣多少少。嗱，当然要讲一句，呢个系我哋两个真系好食得辣嘅人啦。咁啊，一般人嚟讲咧，我哋都觉得应该 系 会食到飞起噶啦，系啦。咁嗱， 辣到飞起， 冇错啦， 飞起， 系啦，系啦，食到辣到飞起。好啦， 你两位咧，实在喺食辣嗰方面就已经系尖，所以就。你哋嗰個就不能夠同我哋一般人講啦， 係 咪？ 冇錯啦，咁我哋兩個係可以攞住條辣椒嚟食嘅， 食辣達人啊，可以有呢個冠名啦。 係啊， 咁啊，喂，唔係好食得辣，有啲乜嘢可以分享呢？ 唔係好食得辣咧，其實水煮你同佢講小辣咧， 咁就已經 OK 啦， 都 OK 嘅， 或者水煮牛肉小辣，或者小微微辣咁樣， 冇錯啦， 咁樣 啦，微辣咁啊 ，BB 辣咁樣係啦。咁我哋其實仲另外試咗一個咧，就冇得選擇呢個辣度嘅嗰個雞啊。黑衣雞唔係黑衣雞， 口水雞， 口水雞係啦，口水雞。咁佢呢個口水雞咧，其實比我想象之中咧就做得好食，因為咧其實口水雞好多鋪頭都有嘅。咁、但係要整得好食嘅口水雞咧，其實我覺得唔係咁容易喎、因為咧佢要點啊？朋友，你想講咩 唔係啊，我唔話咁就。 咁嗱，我繼續講啦，係因為 你好驚咩？我一講嘢你又好驚咩？ 唔係啊，我驚你有嘢要吩咐啊，又要交代，我又 jam 咗你啊嘛，點好意思咧？ 我都只不過係 咁啫嘛。 即系我几尊重啊！你一个鹅字我都想听埋啊，系咪？ 好啦，讲到呢个口水鸡啊，同其他地方唔同嘅咁样。 系啦，呢个口水鸡咧，咁其实佢嗰个麻油，我觉得佢麻嗰、那个，即系麻油嗰个味啊。是几香的，它不是只有一个辣的味道。如果你说、我其实对辣来说不是那么喜欢的，那我觉得都可以试，因为它那个口水鸡其实它那个辣度呢就不是很强，相似叫做微辛、即是少少辣辣地而已。但是呢出奇地意外呢，因为我夹的时候呢，它除了、我们叫例牌啦，除了呢是有都斩了一些鸡翼、有些是鸡髀肉之外，它当然是会斩鸡胸肉给我们啦，打我们嘛。它的鸡胸肉呢、都几意外地呢唔係話好鞋，因為有時呢啲雞胸肉咧 係話好鞋， 係啊，但係咧少少鞋，但係你又覺得佢都 OK， 有少少滑滑地嘅感覺， 係 係啦，因為雞胸肉咧 真係好包容啊， 唔係啊，咁我都係有高佢講嗰句咋，你知我啦，係咪先？咁係啦，咁佢咧就我覺得因為雞胸肉我自己麻麻地，因為佢同好多人一樣覺得鞋口啦，食落去冇咁香啦。不過咧嗱，佢嗰個雞胸肉咧，其實本身都係有雞味，同埋咧佢飲咗嗰啲叫辣汁之後咧，係幾香口嘅。再加上入口之後咬嘅時候咧，佢唔會有一種咧好似平時我哋咬雞胸肉嘅感覺。我覺得咧咬落去咧嗰個感覺咧，其實都幾舒服、幾軟熟嘅。咁我唔知佢點煮啦。咁但係我覺得呢一個咧口水雞，大家咧都有機會嘅時候咧、都可以去試一試咁樣。好啦， 喂，我想問咧，咁呢啲川菜館咧有冇甜品噶？通常， 我哋冇嗌， 有嘅，有兩樣嘅，有個類似叫做唔係鍋巴嗰啲叫。即係走樣丸子嗰啲 friend 咁、樣，走樣丸子佢哋有嘅呢、這個 走樣丸子嗰啲 friend 咯， 豆沙鍋餅嗰啲啊， 係啦係啦，有少少似嘅咁啊。你知香港啲川菜你要做到好正宗，其實得一幾間嘅啫嘛，好多時候都立埋啲上海啊、蘇杭啊嗰啲，即係一冧冧咁樣。 係 啊係啊，我都係分唔係好開嘅，係啊。 我想問咧，咁一間嘅川菜館咧，咁佢個價錢係點樣咧？ 個價錢咧，例如頭先嗰個。水煮牛啦，就大概要预200元左右。 系， 咁如果你话 人均落楼系几多钱到？ 人均落楼你大概都系180元左右啦。系啦，咁我哋就嗌咗 晚餐定系晚市定系午市啊？ 晚市，晚市。 晚死澳 系啦，系啦，咁啊封建游人啦咁样，咁可能因为我哋仲 其实讲到底，啲嘢好唔好食咧？ 啲嘢我覺得好食嘅， 就夠辣。 係啦，辣辣嘅話咧，我哋就覺得，因為我哋食得辣，就覺得麻麻地夠辣，唔係好辣。咁但係如果我哋覺得一般人嚟講咧，佢應該咧係夠辣嘅。咁但係佢嗰個味道咧，我覺得係香口嘅。跟住川菜最重要咧就係香口嘛。咁我覺得佢喺呢一方面咧係做得都相當之唔錯。例如無論係牛柏葉啊，定還是係頭先講個口水雞咧，佢唔會係淨係覺得咧佢煮完一嚿嘢，佢淨係同啲汁㧬埋一齊。因為出邊有啲鋪頭咧，你食嗰、那個譬如口水雞咧，你咬落去，你擺明係。系啦，你就系咬个汁，你入边摆到明咧系完全冇入味嘅。 系啊，因为好多时咧都会用啲雪鸡嘅，咁啊佢谂住自己啲麻辣已经好够力量咧，融化咗啲雪味，点不知唔得咯。咁所以咧啲口水鸡咧食落去咧，你就会食到啲雪鸡味嘅。呢、這个就系我食过最差嘅口水鸡。 同埋入边如果入唔到味咧，譬如只鸡翼入边，你都 feel 到佢啲连埋鸡翼入边嗰啲肉咧，鸡髀入边啲肉咧，都有种嗰种麻辣嘅香渗出嚟。 咁 呢个口水鸡就好食。 系你会好啲咯，有啲真系流于表面啊，同演戏一样啊，口水鸡流于表面。 咧，你阿小白，无论你讲得几精彩啊，几动听咧，其实川菜对于彭爷爷嚟讲咧，都系你哋食啊， 我都知噶啦，同你食过一次打边炉，见你嗰次唔小心食咗嗰碟辣嘅，你都即刻转台。 食完之后咧，跟住后栏喷火啊。 系啊，不过呢啲啊食辣啊，或者带翻人出嚟 gathering 啊。食下嘢啊，真系，希望快啲可以回复正常啦、我都好想同你哋一大班人 忍耐一下啦 吓，系啊，忍耐一下，同心抗疫，明天会更好，系咪？ 明天会更好啊， 嗯， 好，大家有机会去试一试啦吓， 好，知道。 僕 一首嘅歌曲咧，我成日都即系令我谂起一样嘢，就系咩咧？譬如呢一班嘅叫做乐团叫胡子男乐团啦，歌曲叫 Hello 啦。其实食辣嘢嘅人咧。是不是即系中意食辣嘢，系咪一定唔会流须嘅咧？我成日都谂， 系啊，如果唔系一人揦到，继续揦到啲嘴唇位， 你好难抹得干净喎。你嗰啲胡须咧，跟住你黐咗喺度，跟住你食完嘢之后咧，佢仲可能继续麻住你嗰、那个揦住你个皮肤嘅， 系啊，所以都有少少麻烦咯。 系咯， 可能真系啊，你讲得好啱啊，胡子男乐团嘅 Hello，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 ，Isabella。 啊，早晨 ，Isabella， 你好啊。 Hello， 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我知道咧 ，Isabella 系咪你嘅妈妈生日啊？ 系啊系啊系啊！ 系 啊， 啊，有啲乜嘢祝贺嘅说话咧，想同妈妈讲咧？ 今年嘅生日咧就特别啲啦，因为真系唔可以外出庆祝啦。最重要啦，就是、希望佢真系身体健康啦。因为呢样嘢系真系最重要，跟住开开心心。 系啊，网上边咧会唔会同妈妈都见下面 say 个 hello 啊？ 都有用 Zoom 去，俾小朋友同佢一齐倾偈。 妈妈今日系正日生日啊？ 系啊，今日妈妈系正日生日。 哎呀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啊，妈妈，我跟你嗌啊， 系啊， 跟你一齐嗌妈妈吓。咁啊，会唔会有其他屋企人咧都想送一啲嘅祝福咧俾你嘅妈妈咧？ 啊，都会啊，我仔仔啦，咁都想同佢庆即系讲佢生日快乐啦。因为其实咧，自己做咗妈咪之后啦，更加知道咧，其实。做妈咪 好伟大， 真系好辛苦， 系啊！呢份工啊最难打啊，其实 系啊，咁啊要同阿婆婆讲声生日快乐， 系 嘛， 系 嘛， 仔仔喺咩？我仔仔喺度，唔知仔仔叫咩名咧？喂， 我仔仔叫 Hayden 啊，你等 等 ，Hayden 系啊，喂 ，Hello， Hayden， 早晨、啊， Hayden， 早晨啊， 啊好精神、啊， 我叫 Hayden 峰 ，Hayden 峰，你食咗早餐未啊 ？Hayden 峰吓。 我未食， 你未食、 啊，未食啊！哎呀，你个兔仔唔饿咩？ 系咯，唔叫妈咪煮俾你食，吓？ 因为妈咪做紧家务。 哦，咁你真系要锡下妈咪啊！转个头，嗱，我知道你预备咗啲说话同婆婆讲生日快乐、哦，咁啊交时间俾你哦，好唔好啊？希登峰， 好， 讲啊，嚟啊！ 婆婆生日快乐。阿婆，我哋一阵间会送生日礼物俾你哋。 哇！究竟嗰份生日礼物系咩咧？嗱，唔使大电波讲出嚟先、 哎。我谂住同佢讲添，我好有兴趣知 道。生日礼物系一样就系、 是。 系咩啊？ 自己揾咗佢自己嘅一啲玩具送俾婆婆生日。 哦、哎呀，边个套路咁似我个仔嘅？ 系啊，正攞、啊。 佢好有心思嘅，佢知道。哦、 婆婆 咧，好好嘅。 系婆婆生日送架玩具车俾佢先，等我咁样系嘛？ 唔系，佢今次佢拣咗，其实好有意思嘅，话唔想讲出嚟住，我想俾惊喜。 我咁梗啦 ，surprise 下婆婆啦，咁啊，祝你成家人咧都开开心心、愉愉快快，仲有身体健康，好嘛 ，Isabel？ 好啊，好啊，多谢晒，因为最紧要就希望呢个疫情快啲过啦，个个都可以正常生活啦。 到时咧，即系唔单止净 Isabel， 所有嘅听众咧，即系有好多亲朋戚友生日咧嘅时候咧，咁啊疫情一过嘅时候。大家一齐补足啦， 系啊，咁 啊， 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愉快啦。咁啊，今日拣咗只歌系容祖儿嘅《小天使》，咁我哋一齐听下啦，好唔好啊？多谢你电话， 多谢你电话 ，Isabella， 拜 拜， 拜 拜。 待我好，不会保留，不休假，暖夏到深秋。飞走的岁月，辛酸牵挂感受。月亮是你这一对手，未变改，一脸温柔，感激你，我愿说出口，温馨的。镜头，笑脸，神情都像透，多相亲更有事像自由，陪我。 是你两心无声却在背后，能赢尽多少分手，偏得地球难及在你身边。 容祖儿的作品名字叫做小天使，希望呢星期五的早上都有些天使陪着你咁样度过啦，令到你都觉得心情愉快一啲，轻松一啲啦。 咁我星期嘅晨光第一线呢都差唔多啦，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 拜拜。